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今天下午天气以阴为主，北部地区有雨雪天气，量级较小，不过外出还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3摄氏度，较昨日下降超过10摄氏度，请注意及时调整穿着。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阴，北部地区有小雨转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3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4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读书俱乐部节目要和大家来分享后浪出版公司的选择理论这样的一本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全名，它叫做《选择理论：现实疗法创始人带你走出心理困境》。正像这本书的名称当中谈到的，现实疗法创始人带你走出心理困境，不是痛苦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痛苦。选择理论认为，他人对我们的影响只有信息，我们的情绪都是自己选择的。这一理论让我们得以转换视角，明确个人自由的边界，积极发展充分保障彼此选择自由的新型人际关系，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您分享选择理论，现实疗法创始人带你走出心理困境。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心理学专家，也是一位著名的书评人，他就是学者汪冰博士。你好，汪冰博士。 刘莎好，大家好。 汪博士，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一本应该说是心理学的书籍，对不对？ 对，而且是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因为我觉得说到这个书的名字啊，译成选择理论，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得选择是生活中必须要面对的一部分。其实每一日的生活中有无数的选择，也有无数的决定，这些选择慢慢的就塑造了我们生活的模样。从我们选择这一餐是吃让我们觉得舌头非常满足的高热量的非常香的，可能吃完了以后会有些不良后果的食物，还是选择清淡的食物，每一餐每一件事，今天我是选择加班还是选择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多做一些工作，然后把剩下的时间留给身体，一天日复一日的选择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的人生的模样。 没错没错，汪冰博士刚才说到的，一天一天的选择过后就变成了我们的人生的模样。其实很快清明节假期就要到了，那么对于假期来临的时候，也是不少朋友都该选择的一个时间段了。有的朋友就选择说我外出旅游，这个假期你看比双休日要多个2-3天、然后呢我可以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去，不是平常我们偶尔那种远足踏青啊，而是我可以出去去外地啊，或者是境外去玩一玩。也有的朋友就想了说，我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我选择我就踏踏实实在家里面看书，看什么呢？看选择理论。 为了做出更好的选择。但是说回这本书呢，我想这本书有一个焦点，它的焦点 就是他选择的范围啊，侧重在哪儿呢？侧重在人际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可能不是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而是我和谁一起出门，我在路上该和他如何互动，我们要不要趁着这个假期修复一下我们的关系。因为这本书的作者认为，人生很多的痛苦和不满足的来源都是因为人际关系 啊。应该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心理学专家像汪明博士这样的专家经常跟大家谈，就是在我们人类刚刚出生的头三年，我们是了解自己，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居然有手有脚，我们会出声，我们能走能跑。等到三岁到六岁，就是很多小朋友在建立人际关系的那个阶段了，就是我们人生的初期，就是在那个阶段建立的人际关系。那么选择理论到底是说的是三到六岁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建立，还是说当我们长成大人以后啊，我们一方面可能要需要弥补那叫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缺憾，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在这社会当中再一次的成长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实际上这本书的作者毫无疑问是一位成年人，是一位著名的心理专家，他创造建立了现实疗法。那当他去研究这个疗法的时候，或者研究这个疗法的一个基本框架叫选择理论的时候，他发现他是由亲密关系、人际关系、人和生活的关系介入，但是如果让所有的小朋友能够尽早的知道这个理论，他们的人生应该会减少很多的痛苦。实际上在这个书的封面上把英文原来的标题啊，包括这个副标题都写上了，这个英文的原来副标题叫A New Psychology of Personal Freedom， 就是一个关于个人自由的新型的或者新兴的新的心理学。如果这本书我看完了以后，让我一个最大的感慨就是，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相当大的自由，但是我们拱手让与了他人。 刚才谈到了啊，我们每个人都有相当大的自由，但是我们拱手让给了他人。那么也说到了选择理论其实是让每一个人类啊越早接触和越早的理解会更好的，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在任何的人生当中和社会当中，不会有所有的人都能够特别深刻的理解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接下来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为什么选择理论越早了解对我们的人生就越好呢？其实我觉得我今儿早上吃苹果和我吃梨或者和我吃香蕉，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区别呀。我不觉得选择理论对我有那么大的影响。汪冰博士， 如果对于早餐吃什么来讲，我觉得选择健康的食品可能差别并不是特别大，除非你的体质对营养有特殊的需求。但是对于人际关系的相处来讲，选择用什么方式跟人沟通，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对于亲密关系，当你和对方刀光相见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在做选择了，对吗？ 当然了，我不想和你再在一起了，所以我才这么对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但是但凡两个人还能擦枪走火产生冲突的时候，证明我们彼此还是在意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冷战比热战更可怕是吗？ 实际上当你选择冷战的时候，就是你放弃了热战，而在冷战和热战之间还有无数种选择，但你都没有，你直接跳到了冷战，而且你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这可能就是人生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选择和痛苦的原因。我用书中举的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例子来告诉大家，电话响了你会怎么做啊？比如说你在忙一件事情，你知道我有的朋友，我就目睹过一件事情啊，他手头有很多忙，工作正在忙，电话响了，他就跟我说，你看多烦人，电话又响了，然后他就去接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当他跟你抱怨说我工作这么忙，还有不停的有电话，然后他又接了电话，其实他做了个选择，就是在他很忙的时候还选择了去接这个电话，但他实际上可以选择不接。 你说的特别对，他特别忙，他本身呢其实有好多的事情都被这个电话给打乱了，我是说他之前的很多的电话啊，但是他又去接这个电话。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啊，我们刚才我开玩笑说的早上吃苹果吃香蕉，那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而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选择理论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人呢只能够给予你信息，你的情绪由你自己决定，就是那个电话你到底接还是不接。而生活中的很多心理困境都是不尽如人意的人际关系造成的。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现实疗法的创始人格拉瑟，以多年从事心理咨询的丰富经验，教大家从人际关系入手，打破僵局，脱离烦恼，创造你心目当中理想的生活环境。说起来 挺容易的，做起来绝对不容易。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其实还跟以前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不是说书不好，而是人的习惯太难改变了。 所以你要不要选择去改变，这已经是在做选择了。当你放弃尝试的时候就很困难。我前几天看到了一句话，诶，让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想想这句话的深意。那坚持做一件事情很难，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坚持在做，下一天就比前一天要容易一点点。 我当然不是想给这本书啊做广告，但其实我觉得这本书的封面最应该印的是一句什么话呢？如果你想改变你的生活，就应该从买选择理论这本书开始。 确实，当你做不一样的选择，就像在人生中打开了不一样的门，开上了不一样的岔路，你的人生会出现翻转。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啊，有这么容易吗？我还是举回电话铃的例子。有人可能会说，电话响了我能不接吗？ 当然能了。 对，你看你做选择了，就是你知道你有选择接或不接，但很多人都会觉得一遍一遍的打，那这个铃声一直在响，就意味着电话那头有人在找我，我怎么能不接呢？ 不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我们主持人上直播，包括汪斌博士上直播，我们的手机呢都是要放在机房外面的，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要去录音节目，因为现在听众朋友听到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是直播，如果录音的话，我的手机要调成静音，不仅手机的铃声是静音的，包括其实我的手机的微信是一直接不收不到任何的，比如说震动啊，或者是响声的 消息提醒。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去看一眼我的手机的提醒，那可能我就会忘了我下一句要跟汪斌博士去说什么。虽然是录播节目，但是至少你对工作得有一个态度吧，这是我的态度。 所以你选择设定的优先级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的标准之一。 谢谢汪斌博士给我这么高的一个评价。 哎，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那就意味着在你的生活中通过排定优先级你会做选择，但是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电话一直在响呢，我很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因为我怕错过什么。但是这个就反映出了我们想要去控制，想要去知道，想要去寻求安全感。但是书中就解释了电话铃一直响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是什么？ 真正的意义就是刚才刘莎说到的有一句话啊，书中的介绍，电话铃响是一种信息，但不是命令。 电话铃响是一种信息，但不是命令。 对， 非常深奥的一句话，居然是我说出来的。放个片花，大家来想一想，其实选择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心底，我们来想一想，到底应该选择什么。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广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心理学家，也是一位书评人汪斌博士，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名字叫做《选择理论：现实疗法创始人带你走出心理困境》。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前面你已经跟大家简单介绍了这本书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从我们小的时候就应该了解选择理论，就应该不论是在父母的教育下，还是学校的教育，还是社会的教育下，要了解这样的一个理论，为自己的人生的将来来做出选择。等到我们成年的时候，如果之前的你的那些基础没有做好的话，那么你也需要去弥补，比如说看这样的一本书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然后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当中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不如意其实是因为不良好的人际关系造成的。 这个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不是选择自己掌控内心，而是通过掌控别人来控制自己的感受。比如说， 但是我一定要说，但是汪斌博士，你说虽然我上直播的时间只有这几个小时，录播的时间也只有这个几个小时，如果要是有人打电话找我，他有特别重要的事儿，然后我一直不接电话也不给人回音信，人家得多讨厌我呀。我觉得我陷入到了人际关系的困境当中了。 这是很多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一个困境。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哈，电话铃响起来是一个信息，不是个命令，它没办法控制你，除非你让它控制你。这里边就涉及到刚才刘莎说的，我要不接错失了什么怎么办。所以在选择理论中呢，有10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大家听好了， 我们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事实上，只要我们愿意承受严厉的惩罚，甚至死亡，就没有人能迫使我们去做任何事儿。当受到惩罚和威胁时，无论是做什么，我们都很少能完成得好。所以他就是说，如果你真是想要自由，你一定要为自由付出代价，对吗？ 我付出的代价就是别人讨厌我，是吗？ 哎，这就是个可以商量的余地了。这个选择是不是只有接或不接，还是有第三个选项？我过十分钟再回他，因为我现在有一件事情要收尾，我不能受任何的打扰。 嗯， 这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如果当你认为任何信息都是指令的时候，这个人会活得很焦躁，每一个电话响，每一个微信响，他就觉得一天有无数人在发无数条指令。而当他接受这个指令的时候，他一定不是心甘情愿的，因为他没有在做选择，他觉得是被动的，他是被驱使和被迫的。这一切的负面情绪最终都会回馈到那个打电话的人上。喂，什么事儿？你能不能没事少打几个电话？你能说点重要的事情等等等等，或者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做了那些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选择了把自己排在第二位置。但是你倒过来想啊，我觉得生命中确实有很多紧急的事件我们是不能错过，但是人生中大部分时候我觉得都是紧急并不重要的事情占了我们通讯和联络的很大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至少能够从理性的层面认识到信息不等于指令，你就会在很多的时候在遵守指令的时候心里是愉悦的。比如说啊，一个全职妈妈在家里有两个娃，然后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每个人都在催，然后在照顾一个娃，就另外一个娃又哭了，然后快递又在敲门，很多人都在需要她。其实这些人都在散发什么叫信息。只要这个全职妈妈心够大，就是我能接受我不可能同时满足三个人的需要，我只能一个一个来。有一个人在哭，有人在敲门，没关系，让他们敲，让他们哭，因为这是我能做到的极限。如果你知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再去努力满足三个人，你会和你没选择必须满足三个人的绝望那个时候行动是不同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状态。 我知道你刚才说的这种手忙脚乱的这个捉急的状态，但我相信其实很多妈妈他们都非常睿智，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去选择吗？他们会有敲门的声音还好，如果他能听到敲门的声音，说明外面的人也能听到他的声音，他会告诉这个送快递的人说稍等一下，然后我马上给你开门。他说这话的时候，他应该去抱那个哇哇哭的孩子，然后把孩子呢给抱起来以后，然后不会是锅还开了吧？ 你看这一看就是有经验的人 啊。我没有经验， 不是锅开了，是锅干了。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要这个顺序要颠倒一下。一边关那个火锅干了，然后一边跟快递的人说稍等一下，然后再去抱孩子，然后再去开门。我觉得这是很多妈妈他们真的很这个生活会让很多妈妈啊这个智力得到很好的这个提高。谁说一孕傻三年了？我觉得不是这个。 所以我看好多人都说那个女性好像比男性更适合这个多线程的工作啊，能同时处理好多事情。你让一个男生带着孩子去上班，估计他就疯了，是不是？ 有没有这种尝试，一个男生带着孩子去上班？其实很少在现实生活 当中。但是之后这男生会更加热爱工作的。这也是一种选择。 对，确实听到有先生说啊，说简直觉得，我说的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特别小小朋友，简直觉得上班是放假，千万不能放假。 其实刚才我们举的这些例子是想告诉大家，看似没选择的背后，如果你知道你心里有选择，哪怕你最终还是去接了电话，但是你感受会不一样，和你把所有的信息都当作指令，认为自己没选择的人生，那种没有自由的感觉，我觉得感受是很重要的啊。当你知道你自己有自由的时候，你哪怕去牺牲自由，那是一种牺牲，那也是一种主动。但如果你觉得自己因为这些信息这些要求没有自由的时候，哪怕妥协一点点你也很难受。所以这个书中其实讲到了很多的自由度啊，是发生在我们内在的。但是很多人因为啊不知道我们内心是有选择的，他就会做很多事儿。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谁惹他他就跟谁，比如说快递小哥在敲门，其实人家就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应嘛，然后他马上就会说你敲什么敲，别敲了。实际上 他是为什么要这样的攻击性的回复小哥呢？ 他是他自己那爸爸先生等着，其实他把他自己的这个痛苦转嫁给别人了。我觉得他转嫁给别人以后，他自己不见得会减少痛苦，而别人又更加多了一份痛苦。 关键两个人可能会争吵起来啊，他就更痛苦了， 更恶心了。 对不对？所以啊，如果不了解选择理论的人，他会有什么现象呢？书中开篇就讲到，他会有四个特征。 嗯， 你想让别人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通常是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强迫的方法，因为控制他们就控制了你的感受，你懂吗？因为我对我的感受无能为力，都是你让我痛苦，所以我控制你，我就能让自己好受了啊。其实很多人都在默默用这种方式，夫妻之间更经常了。第二点，他人试图让你去做那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第三，你和他人都试图让对方做彼此不愿意做的事情。第四，你强迫自己去做非常痛苦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虽然这三种情况有的时候你是主动的，有的时候是被动的，但万变不离其宗啊，根本上来讲就是我们都是企图通过控制而不是选择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痛苦。但是这就是书中所说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心理学。当你想要去学说服术、控制术的时候，你依然是外部控制心理学，就是你把环境搞定作为自己幸福快乐的一个源泉，但这永远往往是达不成的，因为环境是在我们控制之外的。 所以这本书他谈到的人际关系不是也是外部的吗？我们怎么去理解能够控制和不能控制啊？王明博士，你给你自己挖了一坑。 嗯，这个坑我特别心甘情愿地跳进去。比如说哈，父母和青春期的孩子在沟通的时候，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呢，因为进入青春期忙着恋爱，然后还认识了一些爸妈觉得不是很上进的同学们，就开始打网游什么之类的，耽误了作业。以前学习还挺不错的，爸妈呢本来周末是允许他出去一天的哈，现在就不允许他出门了，然后就全部都关在家里。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孩子会不会写作业？ 孩子不管会不会写作业，反正他肯定不能出去了。 对，这就是父母的选择。父母觉得我第一惩罚你，第二个你闷在家里，你干不了别的，你也见不了那些狐朋狗友，你得写作业了吧。但是他没有解决孩子的动机问题，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孩子空耗了一天，不仅没写作业，而且百无聊赖啊，状态也很不好。父母结果看了发现，哎，这天你还没写作业，太过分了，于是变本加厉，采用更强力的措施，希望孩子来为自己的需要买单或者来改变。结果两个方面的关系，就是亲子关系啊，就出现了很多的冲突，孩子就逐渐的从对抗到懒得理，到冷漠，到渐渐和父母做出切割，因为我不希望你们出现在我的心理世界和生活中，排斥在外。这样的结果呢，就你最终无法影响孩子了。所以书中就讲到了说，当你想要去影响一段关系的时候，你要先从自我调整开始。当父母知道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有选择，你有什么选择呢？一个最重要的选择，很多父母都不会做啊，就是 你是要打他是吗？那是违法的。 把作业放在第二位，把亲子关系放在第一位。 但是这其实很难。王明博士，咱们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孩子从上小学开始，那么其实小学、中学、高中再加上大学，通常很多的孩子他们一路学下去已经是十几年了，而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啊，成绩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你的意思就是说，家长可以忽略孩子的成绩，不管他得30分还是得20分都毫不在意，然后就是说我们只要愉快就行吗？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是做不出来这种事，也狠不下来这个心的。 那就涉及到了亲子关系的标准是不是愉快。我觉得亲子关系的标准应该不是愉悦啊，而是说我们有爱，爱也会有伤害，会有冲突，但是 也不能让孩子坐视不管啊。30分 好，如果我们沿着，这就是很多家长的选择哈。但我不能光让他开心，我现在让他开心就是为他将来的不负责任。如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父母，我现在哪怕他恨我，我要让他学习。 对啊，对啊， 但是 对啊，这肯定是很多家长朋友。 当他恨上你之后，你是更容易影响他了，还是更难影响他了呢？ 那肯定是更难影响他了呀。 所以实际上，我们又出现了南辕北辙的现象，就是你有 N 个选择在桌面上啊，你选择了一个最快的，就是用恐惧、用愤怒、用制裁方式等等。但是你做这个选择以后的代价是 关系丧失。关系丧失之后呢，你再影响他就变困难了。 很多家长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绝对不是说替家长朋友啊在这儿那个、这个掰扯，而是确实很多家长朋友会发现，小的时候啊，对于孩子来说，你跟他讲一些道理，孩子可能会有反抗，会拒绝。但是慢慢的，随着孩子长大，孩子会明白道理了，而且家长会发现啊，以前跟他说的话都有用。这也是支撑了很多家长为什么在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采取这种非常强硬的措施来治理孩子或者管理孩子的一个特别有力的现实的支持。 这又涉及到了一件事，叫有用。其实训练小动物也是，我们如果从小吓唬小动物，这也会有用的，对吗？但是这个有用对小动物的代价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了家长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孩子。因为把孩子的学习搞上去，谁的焦虑下降最快呢？其实是家长的焦虑下降最快。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选择理论的前面，很多人选择控制外部世界来满足自己。如果家长真的为孩子考量的话，不是不在乎孩子的学习，恰恰相反，我会去理解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为什么会觉得外面的世界这么让他兴奋，他为什么想跟这些朋友在一起，为什么在作业中他学习中找不到这样的成就感。所以当你知道选择理论的时候，你知道有 ABC 选择的时候，你会知道哦，原来第一个，我不要通过控制孩子来解除我的痛苦的时候，你和孩子之间才有真正的倾听交流，而不是控制。 特别但愿有了这样的真正的倾听交流以后，孩子的功课也能好，这样就全都好了。 你真的是我们中国家长的知心人。 特别可怕的是，有了这样的知心交流以后，孩子的功课还是有问题。 对，这就是一个底线的问题，就是你养孩子的目的是什么？ 养孩子的目的那有很多很多。对于不少的人认为啊，繁衍后代，这是作为我们人类也是动植物也是生物的一个必须的这个生理的需求。 嗯， 然后也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有用的。然后，其实很多家长把有用的还放在其次，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嗯， 但家长会认为，你要想当一个快乐的人，你得能自己能生活自理吧，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有自己一片天地吧。那么怎么能够有自己一片天地，就得功课好，从上学的时候就要打功课。咱们不说有用这个事儿，咱们只说孩子快乐。那将来啊，你这个吃都吃不上饭，或者没有安身之所，那绝对不能是一个快乐的人生的。 你说的这非常对。所以你有没有听到啊，这些家长的逻辑都是外控型的，就是我要控制考试成绩，控制工作，控制收入，控制房子车子。我不是说错，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世界里，确实，但是控制世界最好的方法是控制自己。如果不能够很好的把握自己，世界一定是失控的，因为世界其实是我们内在蓝图的一个映射。那我再举一个刚才刘莎说到这个例子，真的是太实际太棒了哈。如果你的孩子他也认为控制别人，从你身上学会了啊，控制别人是免除自己痛苦的方式，他就会把它复制给他的孩子，复制给他的亲密关系。更重要的是啊，他可能会选择去控制世界的时候，对世界充满了抱怨。就比如说我在世界上遇到挫折之后，如果我知道我有不一样的选择 ABC， 而不是简单的去抱怨命运对我不公，其实这样的孩子内心是更强大的，因为他至少能在部分程度上做自己内心的主人。但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说了，我就是痛苦，你怎么能说我能做自己内心的主人呢？或者说我就是每天都重复这个灾难化的想法，我就是赶不走，你怎么能这么轻易的说不是他选择了我，而是我选择了他呢？这就是这个理论的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啊。听专业人士啊谈他的专业领域这样的一些内容，通常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这些道理讲得特别好，但如果呢换到现实生活当中，有些道理其实是很难呈现的。没事，我们现在先放点音乐，放个片花，然后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继续来了解选择理论。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安排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选择理论，现实疗法创始人带你走出心理困境。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我缠绕的神经是你，你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

在这本书当中说到了，不是痛苦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痛苦。而前面呢，如果大家听了汪斌博士的介绍，就会了解到啊，原本我认为这样的一本书是一本心理学的书，但是呢，在汪斌博士的这样的一个依次的介绍过程当中，听众朋友可能更多的会认为这本书首先是一本人际关系学的书，那么你可以用在职场当中，你可以用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因为人际关系不仅仅是职场，那么你跟周围的亲朋好友相处其实也是一种人际关系。 对， 那么听了听了到前面的时候，突然发现这是一本啊亲子教育的书籍了。 因为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啊，其实刚才刘莎在开头就很精到的说到了成长过程，一开始我们是外控型的，因为第一个我们控制不了自己，大小便控制不了，对不对？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是依赖父母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发展出一个感觉，就是我通过哭闹可以控制父母，让父母爱我，或者通过很乖很萌的方式让父母给我爱抚和关心。 反正不管怎么着吧，就是控制父母，伺候他， 对，就是通过控制别人得到爱。那这样的模式在那个阶段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作为人的社群动物，爱也很重要，因为爱意味着获得生存资源，这是一个进化优势，有更多人爱你，你生存下去的几率一定是越大的。但是如果你总是用控制别人来得到爱，这最终在人际关系是有问题的。在幼儿巨婴时候，如果你长大还是个巨婴的话，这就更麻烦了。我哭闹你得哄我，你为什么不哄我，听上去就很可笑，对不对？但实际上在我们的人生中天天都这样，比如说妈妈为你操碎了心，你怎么能这样对妈妈呢，对吧？ 哇，太常见了这句话。 对，或者说一个太太为先生牺牲了很多，我为你牺牲了职业一起搬到这个城市来，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还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多上学的朋友都听过，老师说了，说我为你们点灯熬油的，我到了下班时间我还不走，然后就为了让你们提高几分，你们怎么还能不好好学呢，对吧？ 所以其实仔细想想啊，他们都在做一个选择，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获得别人的认可和爱。但是往往用了这种方式之后不是说他们的需要错了啊，我是说他们的方式，他们选择这种方式往往最终让周围的人会越离越远。那我们刚才说到了选择，知道有选择，这是第一步。但是很多人知道有选择了，也不相信有选择，这就为什么刘莎说的改变是这么的难。有人就会问我说，我就是很痛苦，痛苦就发生在我身上，就像牙疼一样，你能说我选择了牙疼吗？当然 对啊，对啊，我觉得你又给自己挖一坑，你能说他选择了牙疼吗？ 还有朋友就说，哎呀，我的家里人就是失联了，那个出差落地俩小时里也不回我微信，这发生了什么？我觉得他可能会出事儿，你们能怨我吗？ 对呀、啊，我觉得人家说的特别对、啊。 好，我现在一下跳进这两个大坑啊、嗯，这是书中的经典，也是我觉得让很多人会脑洞大开的地方。他呢就把人的行为做了一个分析，人的任何一种行为啊，他认为包含四个方面。第一个是行动本身，我先把名词抛给大家。第一个是行动，第二个是思维，第三个是感受，第四个是生理表现。比如说你去跑步的时候， 别说比如说跑步、 啊、 咱说牙疼这个事儿 啊，比如说牙疼的时候，你的行动可能选择的是坐在沙发上捂着腮帮子，对吧？ 也可能也可以去看医生， 对， 也 可以看医生， 吃药啊，好多选择。 好、 嗯， 然后你的思维可能是我怎么这么倒霉。 那倒没有，谁让我之前吃了那么多糖、还不坚持口腔卫生洗漱。 你看我和刘莎已经在告诉大家了，每一个层面都有选择。第二个，我感受很痛。 对，那是必须的，那就疼啊。 对，这个改变不了，对不对？ 对、啊、 我们必须承认，因为感受本身，我们说你选择痛苦，不是说你选择了感受。各位一定要分清楚的是、感受发生在你身上，我没办法改变。有些思维可能也在你身上，就是哎呀，我很内疚，我为什么这么对待我的身体，吃了那么多上火油炸的东西哈、啊？思维和感受可能都很难。那第四个就是生理表现，你可能这个脸肿了，对不对？ 嗯， 这四个层面啊，这四个层面你在哪方面是有选择的呢？你在行动方面是有选择的。刚刘莎说了，我可以捂着腮帮子坐在沙发上，我还可以选择骂我老公，对不对？ 这是太胡搅蛮缠的选择了。 因为都是你气得我上火啊，还可以选择去看医生，还可以选择转移注意力，对不对？关于思维的方式，其实刘莎刚才已经提供了不一样的见解了，就是我可以反思一下，我没有责任吗？我对我的身体除了谴责之外，我能尝试去爱那颗正在疼的牙吗？我能去关心我的身体，而不是诅咒他为什么给我找这么多麻烦吗？ 我觉得如果要是你诅咒这个牙给你找这么多麻烦的人，那这些朋友恭喜你，你们就自己选择了痛苦。 所以呢，书中讲的哈，不是说我们在这四个要素，行动、思维、感受和生理表现总有选择，但是你往往至少在一个方面是有选择的，包括生理表现。比如说当你牙疼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试一试冥想，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呼吸，让你的焦虑下降，因为焦虑有时候会让你专注疼痛，甚至会放大疼痛。所以当人平静的时候，对疼痛的容纳是高的。 他说完了这个西医的选择，我再补充一中医的选择，手上有一个叫合谷的穴位，然后你再掐一掐那个部位，有可能也能够止痛，对吧？ 或者说 咱俩中西医结合给大家做了选择， 实在不行你掐点别处也行，让那个牙痛超过，让那个疼痛超过了牙痛。开个玩笑，如果有人还是不相信的话呢，我觉得书中真的是对这些思维很坚持的朋友哈，也有自己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还不相信你选择了痛苦，那你可以试着在一个小时之内尝试做一些不一样的选择。比如说你觉得情绪低落，你能不能选择哈去锻炼，你能不能选择和一个能够支持给你的朋友聊聊天。总之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只要你做了任何一件事让你感觉好一点，就足以证明作者的论点，你选择了痛苦。 哎，真的是，其实痛苦是可以有好多的。我们大家可能啊，当你在痛苦当中，可能会觉得太痛苦了，没有选择。但如果你跳出痛苦之外，比如说我跟汪冰博士，我们俩现在既不牙疼，也没有等着有好几个小时失联的人，所以能说得这么轻松，这其实也是不少读者和听众朋友要说的咱俩的话，我替他们说了。 对，但是如果你的家人暂时没有和你联络，其实是有一万种可能的，但是你往往钻到最坏的一种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分享过，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行动，用担心代替祝福，你可以祈祷，对不对？ 啊，对，希望他好运气。他是去在领他的中了2亿的那张彩票， 或者他的手机比如说失窃了，或者说发生了什么问题等等等都有可能。但是你是不是一定要一个小时内99999次的想到最坏的那件事情？或者你能跟你的朋友聊聊天说，哎呦好担心啊，这个我太太落地这么久了也不跟我联系，发生什么事怎么办？你的朋友可能会安慰你。只要你但凡做了任何一个举动让你的痛苦减轻了一点点，就足以证明你有选择。第二个，你要不要一直坚持的选择痛苦？但是这里面又涉及到了啊，有些朋友就是说，我就是很固执，我就走不出来，为什么呢？哎，书中讲了个例子啊，讲到失恋，说有一个男的失恋之后呢，来找这位书的作者，就说我的妻子可能马上就要成为前妻了，因为我们相处得很不好，他呢离我而去，离家出走了，还给我冰箱留个字条，不再回来了，要跟我离婚，我很痛苦，我非常非常的抑郁，我抑郁极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我的人生了，所以我来找你了。然后呢，这个咨询师跟他有一段很好的谈话，非常非常的智慧。这个谈话中有一点，我觉得和我刚才讲的这个概念有联系，就是为什么他要执迷的让这个痛苦在他身上附着着，因为他头脑中有一个想法，书中给他起个名字叫优质生活。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吧，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理想生活。我的理想生活必须有我的前妻，所以我不能够停止想，因为我停止想了，我就等于放弃了我对理想生活的憧憬。所以我们很多的执迷背后有一个潜台词，不接受现实。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我们的理想其实也会随着我们周围的变化而改变呀。如果你只是执迷不悟，那真的还是恭喜你，你选择了痛苦。 对，你看，你已经被我洗脑了。当然，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智慧，所以书中讲到了，你至少在做任何事情、遇到任何痛苦的时候，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改变期望，就是接受现实；第二个，改变行为，如果你的感受和思维你都控制不了；第三个，把期望和行为同时加以改变。 听众朋友在听我跟汪冰博士这样的对话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哎，汪冰博士呢是一位专业人士，他能够理解这本书当中的一些专业词汇，而刘莎呢又会把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抛给汪冰博士，所以我们大家听起来会津津有味。但其实告诉大家，如果你细细的去看这本书的话啊，这本书当中不仅仅有汪冰博士前面谈到的很多理论方面的内容，其实也有很多的生活当中的小例子就出现在这个书当中，并不是我刚才那么掰扯，也并不是那么多家长那么掰扯，是这书里面其实举了好多特别较劲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 书中有好多咨询的过程的对话，我觉得看这些对话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特别面熟，因为这些痛苦都不陌生。哪怕可能你没有养育子女，但是你一定做过孩子，对不对？ 这本书当中的很多的例子，不管是从成人角度，还是从育儿啊，还是从孩子啊，从各个角度大家都能够去理解，长辈、上司、亲人、朋友啊，或者同事之间的关系。其实在这本书要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点点小的内容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阅读，我也知道阅读能够给大家带来特别深刻的体会，那种愉悦的啊那种体会。但是一旦大家想去改变你自己，阅读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一些有知识内容的书的时候，千万别一目十行的去阅读，好多的文字可能需要大家慢慢的在心里面去流淌，才能够感受到那书里面的真正的意义。这本书大家一定要稍微的慢一点的去看。 这个贴士很重要，特别是能不能像流沙一样，我说一句，他有十个问题等着我，这样特别好。因为当你阅读这种跟心理和心灵思维模式有关系的书的时候，如果你不经常去质疑，不经常拿自己生活中的难题去验证的话，我觉得有可能第一个你没法认真的吸收，第二个你没办法举一反三，灵活的应用。 所以看这样的书籍，如果你想走出你的困境，你至少就应该选择用心的去阅读。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选择理论：现实疗法创始人带你走出心理困境》。那么书籍分不同的类型，有的呢是文艺类的，有的呢是社科类的，而有的呢是科普类的，也有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的这种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前面汪冰博士就谈到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个重点，不是痛苦选择了你，而是你选择了痛苦。那选择来选择去，最后都需要有一个决定。所以汪冰博士今天给听众朋友带来一个大礼包，节目最后的彩蛋现在要敲一下了。 做出好的决定，就像刚才流沙说的，我们做选择其实最终就是为了能做一个明智的决定。在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大礼包这本书中啊，做出好的决定，作者用非常简明扼要的方式，第一个呢，先告诉大家做决定做选择啊，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抱着一个怎样的合理的预期去做选择做决定。第二个呢，讲到了说可能很多人会能够去通过书上的测试知道自己在做选择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比如你是过于自信的吗？你是完美主义吗？是不是经常拖延的？你是相信命运呢还是相信自己呢？这都会影响我们做选择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从哪方面考量。第三部分呢是克服做决定时候常见的错误，而第四部分就是讲到了我们该做选择的时候基于怎样的一个思考的关键的流程或者是参考点。我先想跟大家介绍的其实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看完这本书要做好的决定。很多人都想，那我买这本书或者阅读这本书就希望我读了这本书从此人生中就没有错的决定了。 其实我倒是觉得，如果我已经看了前面那本选择理论啊，我没必要再看这本书了吧，这我都已经选择完了呀。 前面一本书是专注于关系，而我想这本书啊更和大家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所以这本书的全名叫做做出好决定，理性掌控工作与生活。 对， 更多的是谈到我们长大成人以后，但这里面也有育儿的这个内容，和刚才选择理论的内容是高度重合的一 本。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作为家长啊能够有一个明智的做选择的模式，其实就会一直影响着孩子，因为孩子会一直在观察我们是如何做选择的。比如说当你会发现父母啊买了一件东西回家以后经常后悔，你知道吗？经常指责自己，哎呀我又买错了，我又买贵了，我又买的不好了。你知道你其实不光在表达你自己，你还在影响你的孩子。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的父母他们会这么想，我今天又花钱买了一个学习的项目，以后我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哎，所以如果你能够把你的选择和做决定的错误也跟孩子分享，不是板起脸跟孩子说爸妈永远是对的， 孩子可能第一个能更尊重你，因为他其实能够看到你是穿着皇帝的新装，对不对啊？你以为你没有被看到，对对对。还有就是也会和孩子能去交流，比如说书中我刚才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我们做决策只能控制决策的过程，不能控制决策的结果。 嗯，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控制决策的结果，因此看了很多的书，就是我怎么能做只做正确的决定，这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 我觉得必须要先看选择理论。 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结果，结果这是有很多因素决定的，这可能是老天和你共同的参与，甚至还有别人，你怎么能够保证结果一定是你预期的呢？所以我们只能控制决策的过程，不能控制结果。但是啊，控制过程就有希望获得更好的结果。书中有一个比喻很妙，跑得最快的人不一定会赢得比赛，最强壮的人也不一定会赢得战斗。但如果让我和刘莎去打赌，可能我们通常还是会赌那个跑得快最强壮的人，对不对？ 那肯定啊， 所以 这是概率的问题， 决策水平也是一个提高比赛战斗获胜概率的问题。而且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如果你不敢冒险，其实你做不了任何决定，因为每一个决定我们都是基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和智慧，包括当下的经验做出的。如果你希望让任何事情来保证你以后不出错，我想告诉你的人生，第一个将没办法往前走一步，第二个将乏味无比，因为有时候近期的错误长远看它可能是智慧的来源。 嗯，今天呀，汪斌博士为听众朋友带来了这样的两本书，一本呢是选择理论，另外呢一本是做出好决定。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这两本书的内容是重叠的，但是他们其实从心理学的专业角度来说是不同的流派。那么不同的流派告诉大家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其实我也认为前面的那样的一个选择，不是痛苦选择的你，而是你选择的痛苦，是非常符合现在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生活。我觉得他这个现实疗法创始人啊，举的这些例子都非常的现实，我们都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活学活用。而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本书啊，做出好决定，其实他有一个理论，因为节目时间有限，还想请汪斌博士跟大家简单来分享一下。他是这样说的，你的人生由你决定，理性决定的六个步骤。那么识别和确定问题，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是确认决策标准，第三步是评估标准，第四步呢是制定备选方案，第五步是评估每一个备选方案，而第六步呢是选择得分最高的方案。这就基本上是说你经过了这样的六步就能做出一个好决定了。我们怎么去理解？太专业了，汪斌博士简单分享一下吧。嗯， 清晰明了的问题啊，说白了就是我的理解，你得知道你要去哪儿。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儿，那每条路都是死胡同。做决策是和你的目的地有关系的，如果你不清楚目的地，不知道你要什么，你做的任何决定都可能不是所谓对的或者好的决定。 这又谈到了很多现在不管是剩男还是剩女啊，说你想找一什么样的人说没有要求，那就太难找了，没要求往往是最高的要求。 嗯，所以你得知道根本在哪儿，这是你做决定做一些决定的基础啊，你要去哪儿。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相关标准和备选方案都可以确定，就是你需要尽量多的去扩充你的选项。很多人就是比如说要不冷战要不热战，我刚才举的例子， 嗯， 冷战和热战这两个极端之间其实有无数的选择，比如冷战加热战是吗？开玩笑啊，就是 可以停止两战一起去旅行一次，但是很多人都说旅行完了以后通常都是恋人分手然后夫妻两个离婚 啊，取决于你们选择在这个旅行过程中做了什么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回忆美好，也许回来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其实扩充选择的选项本身就是开你的脑洞，因为很多人会有一个心理锚定效应。比如说我觉得钻石就是这么贵，大家有没有关注互联网啊，就是在突破大家做选择的固定模式。 对， 比如说我觉得打车就该是这个价钱，或者说我觉得这个餐饮一顿饭就该这么多。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前一阵啊，虽然这个模式未必能长久，就是什么羊毛出在猪身上是吧 对， 我忘了，反正就是让你能看到不一样的选项。因为很多人之所以老在两个选择中纠结，我是选择梦想还是选择我的那个进一个稳定的工作单位，实际上你没有想到你可以分成两步走，或者说你可以在业余时间做点什么。哦，明天我们就要讲到业余时间做什么， 所以就要说到了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了。读书俱乐部节目呢，不管你阅读什么样的书，都能够拓宽你的思维，拓宽你的心灵，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前面我刚 给人家这书选择理论做了半天广告，现在终于做到我们节目自己身上了。所以阅读能够让你有更多的选择备选的方案吧，至少 对，当你扩充了足够多的备选方案的时候，就可以挨个去看一看每一个备选方案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评量这些的标准是什么，还是和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你的所欲何求有关。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儿，其实优先级你永远排定不出来。如果在你的选项中有一个虽然有很多的不足，但是足以和你的核心目标是够接近的，那我觉得你可以想想是不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冒险。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是真正完美的选择，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而且选择的结果也是不能控制的。嗯， 我觉得虽然没有完美的选择，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已经接近于一个完美的结束了。王斌博士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两本心理学的书籍，那么也特别希望啊，大家能够在您的人生当中做出好的选择，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现在是说结束语的时间了。 如果不投球，那你100%都不会中的。这是我送给大家的话啊，无论在你的亲密关系还是在你的生活中，我觉得你尝试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如果你不去尝试，你期望的结果发生的概率肯定是零。你尝试了它也不一定会改变，但是你有在做，你对生活就会有掌控感，这已然是一种选择了。当你有选择的时候，面对同样的痛苦也比没选择面对同样的痛苦要好受一些。 哎，我来做个预告吧，可能呢这两天的节目当中呢，听众朋友听到汪斌博士谈到的更多的是一些知识类的书籍啊，一方面当然能够拓宽我们的眼界，然后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更好的滋润。但是很多朋友会说，其实我在前面也提醒过了，我说这书你得稍微看得慢一点，你走心的去看。那么过一段时间，汪斌博士会给大家带来好几本的小说，我们可以痛快淋漓的去理解那些人物，然后跟着那些情节去跌宕起伏。 嗯，重要的是看看他们怎么选择的。 又给这两本书做宣传。不过确实是两本非常好的书，也欢迎大家能够从这两本书的阅读过程当中啊，能够让自己有更好的，我觉得人生一直在成长。其实要说一下，明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终身成长》这样的一本书哈。 对，还有斜杠创业家，就是大家常说的所谓的斜杠青年。我觉得一个终身成长的人生就是探究可能性的人生，所以每个人最终都有可能成为所谓的斜杠中青年甚至老年。嗯， 咱们今天这节目的结尾怎么选择了这么长啊？我先把明天的节目预告给预告了，把远期的预告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选择。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汪斌博士详细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